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 怎么都带着沙哑的嗓音啊， 劈着叉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天气还是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鼓舞啊。 嗯， 我在周三的下班路上，工作日也过去一半了，我们娱乐王牌赶紧用好音乐跟大家说个今天的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对， 好好 Goodbye Work 这首歌应该是出现在周天 Goodbye the Sun 当中的一首歌啊， 就被你毁过的歌呗。 是，再毁一次。 不行，我们得把这首歌给挣回来。 行了行了， 哎，这个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此时已经能感受得到了。比如说那风一吹，还有点凉快了呢。 对，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嗯，未来三天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一早一晚的体感偏凉，适当一定要添加衣物，小心着凉感冒。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突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我该去做些什么，去补我的牙呢，还是通个电话？这个问题一直把我困惑。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牙呢，还有我的爱人，这些问题让我心焦。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让我心。 那我们走了。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能不能幸福？孩子要放学，太阳要落山，我的牙会不会伤感？大地一沉寂，月亮一升起，我的爱人会不会哭泣？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我的牙齿会掉，可爱情会不会老，这样想想觉得很无聊。如果爱上牙齿坏了可以修补，是否还能找得到幸福？ 一个有关于牙齿和爱情之间的特别有趣的辩证的一个讨论啊， 对， 就被万晓利写成这样一首歌。我们今天听的是侯湘婷的版本啊， 嗯，让人难以自拔的除了爱情还有牙齿 啊。对，到底是该修补牙齿还是该修补自己的爱情呢？总之呢，我觉得这个牙齿要好的保护，否则你会就变成蚂蚁 啊。蚂蚁为什么呢？ 蚂蚁牙黑。夏天过去了。夏天过去还这么冷吗？ 真的好冷啊、哎、但是就是今天好像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秋高气爽，早晚可能会有一定的温差、哎、 是的， 但这一刻还是体感温度有点高的。 嗯，哎，对，中午还会热一些。 嗯， 好，总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早晚偏凉的时候这个着凉感冒啊容易、嗯、还有呢就是 花粉的浓度也开始升高了。 是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花粉过敏的敏感人群，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哦。 对的，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音乐大餐等着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分享。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话题，就关于你小时候那些外号，你还记得吗？ 这怎么就突然抛出这个话题？ 因为 蚂蚁是吗？ 啊，对。 嘿，好嘞。 我们先回忆一下吧。就是我回忆了一下，好像我没有什么外号，你有吗？ 这简直太少了。但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行， 待会儿有空聊聊。 我们猜一下吧。 好，先来听棉花糖，配合下班路上的好天气。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口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前妻的双袖，谁都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张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愿望。 在寒冷时候我们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那盏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 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甜度很高的一首歌，如果搭配你此时窗外或者头顶看到的这个蓝天白云，效果会非常好啊。 这有朋友就来跟我们问候了，说你们快抬头看一下，今天的云彩就像棉花糖一样。 我们看到的抬头是房顶 天花板。 已经看到天花板了吗？不行，我要爬上去。 要眺望一下， 等我一下。筋斗云给我跳出来。 我最近一次听到这个至上礼盒关于他们这首棉花糖的评论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 哎，是，就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对不对？ 不是，是他们对话当中，就是Lollipop 棒棒糖、其中有一个成员叫敖犬，这次也参与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就在他们对话当中说有一位叫理想的选手，然后他说我知道你们， 知道 你们就是当时唱那个棉花糖对不对？然后他说那是智商力。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知道你或者我知道你们这句话打击度还挺高的？我知道你，你不是就叫那个 什么来着？ 那个什么，想不起来了。哎呀，完了！ 你看， 这心情就突然一下荡到了谷底啊。 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个老白一看就是外号不多，但一定是给别人起外号的那种。 哎呀，这个怎么都被你们这么快就看出来了？ 因为我的外号就是你起的呀。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呢，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你给别人起了一个外号，你也不会好到哪儿啊。就是你想吧，你给别人起外号，总有一天别人也给你起外号，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伤害的过程。 所以你给我起外号，当年叫一只耳， 是科本吧？ 哪有？ 啊，一只耳，一只耳。 对，这是两个外号了啊。 一只耳，科本。 对。 还有什么？ 目前为止没想到，大家可以绞尽脑汁帮我们回忆一下。 尬聊少女，嗯， 对， 还有什么？哇，太多了。 你就只有一个外号？ 哎，我怎么了？ 白坑王，坑啊，前方是坑。 还有一个老白干，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 怎么都这型儿的呀，嗯？能不能有一个雅致一点的？ 有啊。 不过既然都说了是外号了，就估计也雅致不到哪里去。嗯，今天我们就这么轻松愉快的听着歌，聊聊那些我们的记忆。 对，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待各位。 好的，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艾克和老白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下班。那当然呢，最近又是一个扎堆的这个发新歌的季节， 是 我们持续在测评当中。 嗯， 前几天我们测评了黄渤、李荣浩、张杰， 对 啊，还有谁？还有梁咏琪、吴克群啊。 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逃跑计划》，因为在我个人的强烈推荐之下， 就是， 我们来测评一下。 在一这儿啊，不是在艾科的强烈推荐下，我们今天先测评一下《逃跑计划》的新歌吧。 对，你知道这个由来吗？ 怎么讲？ 就是张博士在出稿件的时候就问我说：“吴克群和梁咏琪，你选一个。”我说：“梁咏琪。”他说：“梁咏琪和逃跑计划，你选一个。”我说：“当我前两个都没听到。”那今天就来测评这首新歌吧。 很快的做出了抉择，但是这一切发生都是在我不知道的前提下，否则我可能会选梁咏琪。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在办公室就只有我说了算。 呵，这还趁人不在是吧？ 所以明天你们可以拿梁咏琪这首歌来听一听 啊。行行行，好，我们今天先来测评这首歌吧。 嗯， 因为是一个合作的一首歌嘛， 和午夜 The Midnight 合作的一首新歌叫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这首歌充满了都市气质，又有那种复古节奏，反正听起来就很爽。 我们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稍后给出我们的星数啊，星级的评价。稍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给出你的评论，觉得这首新歌到底好不好听。哎 啊，怎么了？ 是这首吗？ 是啊。 哦，天哪，就是这样的一个气质的歌，还真是没有想到。 这位朋友， 啊， 坑王， 嘿， 你又退错了地。 这是我被坑好吧， 坑王，你是没有把我的 CDR 放进去吗？ 我就发现这个怎么这么像我们直播间的电乐呢。我说啊，逃跑计划出了这么一首歌啊， easy listening 啊， sorry， 你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外号了是吗？ 怎么 就是除了坑王，现在还有一个就是鬼畜电乐鬼畜电乐使用者， 吓死我了。我就是刚想说念人家那个专辑的官宣，我说啊，我们被困在新旧更替的电子产品里面，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 来吧，哦，这才对嘛。 在透明橱窗的新款里面，也被困在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海量的信息，不舍停下脚步。当标榜的品味变成了对物质的选择，即使抵挡不了很多的虚无的消费主义，也别辜负陪伴我们的一小段时光的旧物们。我们来听这首新歌吧。 么开心？ 怎么开心什么？ 就是两个你非常喜欢的乐队在一起合作了，就是那种你觉得要放个烟花庆祝一下。 但是你喜欢这首歌吗？ 超喜欢。 哦，对，我就不该问你。你选的歌你当然喜欢了。 对，啊，The Midnight 他们之前有一首歌叫 Los Angeles，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过。其实这首歌的前奏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是通过那首歌曲来改编的，那是在毛川他们共同创作下又把这首歌加入了很多梦幻的色彩。 哎，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听这首歌，我觉得其实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氛围。 嗯， 这个氛围感非常的重要。 是， 我觉得它一定不适合在一个夜深人静的一个时刻，而是在此时此刻傍晚向着夜晚过渡之时， 嗯， 你正好在驾驶当中，就会体验一种非常不错的感觉了。 是的，我猜这首歌是他们为了铺垫一下9月6号正式上线的第二张专辑做的先行曲。 但是我今天给四颗星吧，就不到满分，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象中的逃跑计划应该会有更酷的一个表达， 更炸是吗？ 对，就这种合作版可能就更中和一个气质，它可能大多数的会有一个氛围感， 嗯， 但是并不一定让你记住里面的某一句歌词，或者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听完了以后可能这个旋律也未必能记得住。 对，没关系，有氛围感就够了。因为最近有一个跨人的方式， 要求还真不高啊。 你知道最近有跨人的方式，就说一个人有自带氛围感，哎，就说你长得帅。 哦，这就是自带氛围感 啊。 那自带喜感也是氛围感吗？ 啊，对，也是。 那你肯定是一个自带氛围感的人呢。 你什么意思？ 这个毋庸置疑。 你想看一下我的鞋底吗？ 只要艾科走，艾科走到哪里啊，哪里就会有欢乐，是不是？ 是看到我的钢牙，大家才欢乐无比吧？ 哦，那是吓人，好吗？ 这首歌我给5颗星，选择上传。 好， 大家呢？ 那我们基本上其实给出的都是一个正向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同意这首歌上传的效果。 嗯，目前为止看了一下听听 FM 的直播间的投票，然后好听居多。嗯，所以这首歌选择叮咚上传。 好，但是我更想听梁咏琪。 明天来，明天来。 我就现在已经想跳到明天了啊。 好饭不怕晚。 好，大家的测评的结果呢，请在聊天室里面可以做一个投票，或者是直接微信到974最王牌，然后聊聊听歌的感受好了。嗯，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灵媚。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乌龟，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成为这杯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胆小乌龟，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乌龟，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成为甜蜜的折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 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他的情人在得罪，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秋天的傍晚，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娱乐状态合个声啊！刚才呢，很多已经在轻轻唱和的朋友们啊，已经有点不自知的跟着一起哼唱了，也可能你自己哼唱的时候自己都不注意。 对对对，总是现在听到梁咏琪的声音，有种遇到了初恋的感觉。我们也借助这首歌来和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要推荐她的新歌，就叫《初恋》。 我们来听听钢牙妹啊，她在那个《百变星君》里面啊，听听她的这个新歌成色到底如何啊？今天回顾了一首老歌，是《胆小鬼》。 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有人问我了，说，哎，你这个二十出头就被别人称呼为是老白，你是什么感受啊？ 少年老成。 不是，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一生很长，慢慢来，返老还童嘛。 那你现在应该让别人称之你为 小白。 小白，秀白秀白是那个吗？ 好像小区里有好多。我跟你说，我的其实常常被别人用到的称呼啊，除了这个老白、小白什么的，这还有别的。 什么？ 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刚工作的时候，别人有段时间会叫白帅。 哦， 我很高兴啊，因为那时候潘帅嘛，潘玮柏。 嗯， 所以就是形容你平常老耍个酷、耍个帅、帅 帅 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别人起这个外号的原因是帅了也白帅。 所以这是吃了这个姓氏的亏， 那倒不会，不会，不会，就是会有很多，当然也这个也很多了，对不对？ 你看有很多这个外号，你就联想不出来这是一个人，比如说月月鸟、鸟鸟子、 郭某鹏、 郭PD。 要说咱们九七四的这个外号之最啊，最多的一个人那非郭鹏莫属了。 对，还有你们俩就是拼命的去角逐那一首位。 那我们把科本和这个一只耳放在哪里？ 我只有两个，好吗？ 我承认你天赋异禀，好了吧？ 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把坏心情搞定。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他我的搭配像最酷的联名，那一刻成为对方内心的坚挺。上天赋予我一块美味的馅饼，坚信这就是我天赋异禀的原因。大调大调乏味的鸡汤，把那些浮躁的东西全都遗忘。照耀的我，它从来不是钞票，缥缈的不是梦，而是它在水一方。也许这就是命，但结局从来不是谁的特有之灵。和他在一起都能克服，都能适应，让羡慕我们的人都活在后视镜。女孩总阴阳怪气，但还是无可代替，男孩需要更卖力，而不是那种手一摆就来的 text。 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

一起摆动，安静的足球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旅途码头接地边午后，浅蓝色吉他对你弹奏着，出去的夏天我用精心为你勾勒，看满了去往岛和前的电车左右，窗边的雕塑不是你和我，你选了我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漫长的生着无法言语的快乐，笔记跟线上写着，心的跳动一拍即合。你笑了，我记得，还有什么比这更甜呢？开心过，悲伤过，流泪时和你梦唱出歌，脸颊上你的吻痕，像寄给爱的邮戳。 是快开学了，我们今天这么调皮，必须找这么一个话题来聊吗？ 啊哦，要回忆一下当时我们上学那时候。 对啊，那个时候你会很对吧？你看，就是一个同学，一个暑假没有见了，你见他第一面，可能连他名字都想不起来，直接要先写，就喊他的外号才对。 对，哎，那百叶结， 呵，百叶结，百叶结呢是上海的一种食物吧，食品啊，就是北京好像吃百叶结的会比较少，其实就是一个豆皮儿做成那个结。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叫百叶结，是不是上海老吃什么百叶结什么红烧肉什么的， 嗯， 然后呢我的名字如果用上海话读， 嗯， 跟百叶结是有点像的， 哦， 百叶结， 哦， 百叶结，百叶结。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上海吃饭的时候，餐厅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恍惚一下，有时候加一份百叶结， 加一份百叶结， 我说哎什么情况，哎， 所以谐音梗，你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外号叫百叶结， 还有他们那个是沪语，真的很挺有意思的 啊。 他们叫蜈蚣，其实也跟这个名字有一点谐音的像。 嗯， 就是上海话里面蜈蚣是叫白脚。 哦 啊，八脚， 也跟你也很像。 对，八脚。 总之叫到白结的时候，有可能会触发两个关键词，一个百叶结，还有一个蜈蚣。 后面发现好像是一段 rap， 八脚， 举手晃动 啊，起来 ，no bounce。 哎呦，这个 顽皮老板一起来， 我们今天可以创作了，是不是？ 是，天上飞这首歌这两天异常的火呀，嗯，也是被这个李承铉再次给带火了。没想到原唱二狗子，万万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是靠这个方式去火起来的。 二狗子是常见的外号之一， 对。 所以有的是以那种，比如说你身边的人一种习惯，比如说我当时大学哥们儿，就是我每次去吃烤串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吃那个板筋， 嗯， 后来于是就得名板筋。 哦，就是靠你喜欢吃什么，你的喜好去命名的。 后来我还发现，我还真是挺喜欢给别人起外号的，这其实特别不好啊。在这儿就是要向被我起过外号的这些同学和这些伙伴们说一声抱歉， 啊， 不是故意的， 嗯， 实在是因为标签太明显，我怕就是将来。啊，相忘于江湖，所以忍不住呢要记忆一下。 对，嗯，那没关系，就是你给别人起外号，我们给你起外号。 啊，我已经有很多了，谢谢。刚才这已经好几个了。 这午后彩云又给你起了一个，说白冰箱，那就放一点冷气吧，秋燥还是有一点的。 呵，就是还得，就是时间长了还得加氟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偶尔会来一个冷笑话，然后把我们大家都速冻住的那种。 我希望夏天有这样的功效。 嗯， 好，有关于外号的事我们接着聊。 好嘞， 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对，我看到听听 FM 的朋友子琪，他说在天津开车听着北京音乐广播娱乐醉王牌 啊，听得到吗？ 这应该是在出差，然后通过那个网络收听的。是不是有可能吧？ 不是，他应该就是在车里面收的。 哦， 我看他发了那个车的照片过来。 哦， 我 看一下， 哎，我这个功率不错。 行驶的这个街道，我猜一下，是不是意大利风情区呢？ 你说的是那小镇吧？ 啊，对啊，是吗？看起来这个建筑有点像，是不是？ 天津有好多这样的楼，好吗？ 啊，好吧，好吧。 啊， 我们在线等一个答案，好吧？ 啊，好好。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这个说唱歌手侃爷。就是 Kanye West 啊，他是周二的时候呢，其实像在当地呢，就是提交了一个申请，希望他把他的名字改一下， 嗯， 就从 Kanye West 改为 Yeah， 就是那个 Yeah。据报道说呢，就是说他觉得这样更简短、更直接一些。 对，这个名字也是他多年以来的一个绰号，就侃爷。 哦，就突然想到说，哎， 好像也是在那个我们喜欢的一个篮球的领域里面，一位歌手， 嗯， 也是特作，非要把自己名字改了。原来他叫做这个阿泰特， 嗯， 后来说他哎不行，我非要改个名字， 嗯， 于是后来他就把自己名字改，真的改成磁视频， 磁视频 ，Peace World。啊、哦，还有一个什么，就是 哦， 对，就改了个名字。 对，我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请讲。 刚提完侃爷，我就要说梅梅。这梅梅这个名字从哪来的呢？ 这不是都是中国乐迷起的吗？ 对啊、嗯、因为梅梅她可能是有两个外号的含义，一个就是因为她美 ，Taylor Swift 长得很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她每一次就是需要冲榜的时候，比如说冲什么 Billboard 排行榜的时候，每次都是亚军，所以大家觉得她很倒霉，嗯、叫她梅梅。 梅梅 又很美，但又很倒霉。 也有一些女生呢，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性格的特点，比如说刚刚你提到了戚薇， 嗯， 很多人叫她七爷， 对， 七爷， 七哥， 七哥， 对 ，sorry， 那迅哥还是迅爷来着？ 周公子啊， 周公子啊。 爱在慢慢冷掉，我们都没注意到，时间计算心跳，突然你给了我拥抱。 周迅啊，他的昵称就是周公子。 对，就是听到这些专辑的时候，你再回听，你就会发现难得听到周公子的甜，有种那个小女生的感觉。 对， 但你现在在听他的那些新歌，都是那种啊、 酷酷的。 对， 顽皮老板喝不醉。 大家在线想听你唱那个《天上飞》 啊，顽皮老板每天喝醉。 从头开始，举手，晃动， 举手晃动， 一起来， 一起来。我会觉得我。这是噎着了是吧？ 应该是吧。 嗯，我在这里好好学一下。 是，就是挺难的啊。就是，所以我们等一个时间吧。 好， 你约定一下。 你就是学这首歌的话，我容易让自己平常说话也变成这个样子。 嗯， 就是刻意的要这个压喉一下。 啊、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啊啊啊！哦哎哦 就这么主持节目的话，会把别人都吓走吧？ 听到这段，大家可能感觉到心里不适。 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耶。 还好， 吓跑了。 认真说还好， 还好还好。 嗯，没有出其不意的那种 脸，只要不看脸都行。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还是一边听一边聊，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欢迎随时加入。另外呢，其实也会关注一些事情，比如说昨天其实我就看到说他发了一首歌， 嗯， 他一看，哎，这不是老歌吗？ 对啊， 对不对？ 对，老歌新唱了吗？ 就是一部电影叫《失控玩家》，马上上映嘛。嗯， 是8月27号在国内上映。这部电影呢是由瑞安·雷诺兹领衔主演的，讲的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在游戏世界当中变身为超级英雄的故事。 对，喜剧路线吧，喜剧加动作。嗯，然后歌手王力宏的一首老歌叫《盖世英雄》。 对， 盖世英雄到来啊，就是很熟悉了。 嗯， 然后呢就会选成了中文的主题曲。 嗯，所以他这次也亲自操刀对这首歌动手了。 嗯， 用 R&B 的风格去诠释了一般天马行空的特质。 这个电影好像原来是说2020年就要上的，然后疫情这么一直拖，就拖到了这个，然后一直到今年5月才在北美上映。 对，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动作戏更多的《楚门的世界》 啊，那有意思。那这个命题我觉得还真是挺吸引人的， 就是会把你框在局里。 是，就是那个大门在哪儿，最后能不能打开，不得而知。 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早安、午安和晚安。 哎，这个台词记得还挺清楚的啊。 是的，是的，是的。 反正我是觉得，电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嗯， 但是实在想不到说这首歌跟他是怎么去结合的。 对，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对，就是改了以后觉得有一段还挺调皮的。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盖世英雄站上舞台。我出门了，再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24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Yeah, 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行要模仿，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的未来里什么都看开，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里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看见我的未来里什么都看开，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哎，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喽。 是来自于二哥， 二哥 啊，二哥呀，怎么了？ 怎么了？ 王力宏的外号吗？ 哦，他叫二哥呀。 二哥， 大哥是谁？ 这， 我问住你了是吗？ 哎， 我不敢问 这 个问题。这 个是啊，就是二哥的哥哥， 好 意思吗？ 不是，我是觉得我听这个版本有种好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拍了拍张大人的筋斗云。 哎，怎么？ 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拍了拍微信上面有一个功能，然后可以 就给自己改一个后边的后缀。然后今天我 们，哎呀，好哇，真的，还有这个功能啊，哇，厉害了啊！艾克，你怎么不早说有这个功能？我今天才刚知道呢。 你这，李红。 李红， 见完李红， 哎，这个名字好久没有听过了。 那今天 西红王李红 拍了拍他之后，发现是张大人的筋斗云，就还挺有意思的。所以那一度我们就是说，要不把我们自己后缀也改一下，什么拍了拍我的芭蕉扇啊，拍了拍你的什么金箍棒啊， 我的金箍棒，然后拍了拍你的那个，就是是吧？ 我不是说芭蕉扇了吗？ 芭蕉扇， 耙子， 你耙子适合你。 我和李红一样有二哥的称号是吧？ 行了，咱们先不分行李了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题。音乐藏宝图啊，我们不必去西天取经就可以答对的一道题。因为今天歌手徐艺洋出了一首翻唱的金曲啊，最近这种翻唱金曲很多。 对， 翻了一首歌呢，叫《如果的事》。 哎， 啊， 徐艺洋是谁呢？她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女孩，在去年参加了《创造营2020》，虽然以第8名的成绩成团，然后和这个成团资格可能有一点稍稍的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呢，却获得了黄子韬的赏识。 哦， 在他的旗下签约了。 但这首歌其实最早是2005年发的，当时呢，这句话说起来要五味杂陈。是由当时还是好姐妹的范玮琪和张韶涵来演唱的，两个人对唱。当时啊，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很多就是姐妹啊，有闺蜜们大家去 K 歌的金曲。 哦，那 K 完之后不就散了吗？ 也不，那不至于吧？就是不是？ 我们今天的问题非常简单，请问回到2005年，这首《如果的事》是收录在谁的专辑当中呢？是范玮琪还是张韶涵呢？ 今天没有刨活儿哈。 啊， 对，就是让大家做个选择就好了。 对，如果说你能回答出这个专辑的名字，那就更厉害了。 好嘞，大家把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范玮琪还是张韶涵，加上你的手机号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行了。 974最王牌，我们在线等待大家答案哦。 你和我分不开，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中，几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滴一滴爱。Oh, 我是下午五点， 我是五点半， 我是傍晚六点， 我是总星六点半。 会让你想到什么 ？Goodbye World， 王牌新发现， 白给一百块， 主播私房歌。 你是谁？我是白洁， 我是艾柯。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柯。 好了好了，刚才这个题我们再问一遍，就是那首对唱金曲《如果的事》啊。 是。 当时范玮琪和张韶涵来对唱的嘛，啊，当时还是好姐妹的，他们俩对唱了这首歌。那么，请问这首歌是收录在谁的专辑里？ 对，是范范呢，还是张韶涵呢？然后，如果能回答出来这个专辑的名称，我们还会给你多一点的机会。 嗯嗯，等着大家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待会儿也会选一位朋友参与，稍后连线。 嗯， 赢取我们送出同胞。 对，推荐一首歌吧，这首歌不用介绍了，起飞吧，我们。 就现在你就准备开始推荐了，推荐的理由要充分好吗？ 好，这首歌， 因为每次你要推荐一首歌的时候，你都会非常的兴啊，我来推荐，就感觉是要发工资似的。怎么就这个机会有那么难得吗？ 在你这儿感觉像一只猴子表现， 对，就特别着急。 好嘞，这歌真的巨好听，是来自 The Chemical Brothers， 歌曲名字叫做 No Geography。 你说巨好听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对他失望了。 巨好听， 就像你说推荐一道菜巨好吃，吃完了以后就发现搜索 不。这首歌你听的时候，你觉得已经不是手握方向盘了，而是你开的是宇宙飞船。 哦， 一种五、四、三、二、一，出发的感觉。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about leaving it all behind, remember, remember, no geography, me.Him and her and them too, and you and me too. I'll take you along. I'll take you along with me. I'll take you along with me. 这就是你说的巨好听。 超好听啊，你不觉得马上该变速了，自带变速器的一首歌， 感觉妖怪要来了， 超好听，你继续往后听，因为它会有一个就像我们以前玩那个游戏一样，跑跑卡丁车。 我就想说它有一些这种游戏的感觉，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的状态。 马上要开特效加氮气了，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一句再见鼓手先生，确实这是一支伟大的乐队，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鼓手， 而且鼓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包括一个乐队当中，它充当是一个节奏的部分， 是 这个节奏我们希望它不要停 Don't stop。 一般来说在一支乐队演出的时候，鼓手往往是在整个乐队最后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不太容易清晰能看到他们， 对， 但是鼓手却是一支乐队的灵魂所在因为它的节奏会也是让现场或者让一首歌拥有灵魂或者拥有最有节奏的一种方式。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一首歌致敬了一下这个伟大的鼓手之后，我们接下来迎接我们今天的挑战的听友。Hello， 嗨， 嗨， 嗨，你好， 你好，你好。 哎，听这个声音呢，就是刚刚说我们这个消息还让人挺难过的啊，但是这个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会有驱散阴霾的感觉， 是阳光明媚的感觉啊。 哎，声音很轻快，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黄。 黄啊，但是我更喜欢你今天就是你的发来微信那个微信的名称，这个是你的、是你的那个昵称吗？ 对啊，虎牙是吗？ 虎牙妹， 虎牙妹。 哎，有没有就是班里面会有一些女孩，然后那个虎牙特别显著，叫她虎牙妹？有， 当然 很多。 你是那个 我就是， 就是我现在因为没有见过你啊，或者说没有现在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照片，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大概能猜得到你那个样子，就笑起来也会很可爱的那个。 对啊，虎牙就是很可爱，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你是钢牙妹，谢谢。 不是，我这四颗牙都被拔了。 那你是拔牙妹啊。好，那个虎牙妹啊，这个今天要来挑战我们的音乐题了，先从预热题开始好吗？赢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会期待你有一个灿烂的微笑啊，灿烂的笑容，然后我们会送你红包好吗？ 对。 Ready Go。 预热题 哦，刚才我们说到，如果的是这首歌是出现在谁的专辑当中的呢？ 范玮琪。 对啦。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 陈雪然有首歌叫《无名之辈》，歌词当中唱：“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什么也无所谓。A 忘了谁 ？B 忘了你。” 哦，好简单。 谁？ 忘了谁 ？A 是吗？ 好的，来第二。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我就好像听到他的跟唱了。好，第一题答对了。第二题， 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什么 ？A 幸福 ，B 伤悲。 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什么？ 伤悲。 伤悲，听一下是不是？ 给我一点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 好简单。今天的题都这么简单吗？最后一题了。这个难一点，因为是新歌。 是，薛之谦《变废为宝》啊，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有那一天，燕子在什么里奔跑 ？A 云里 ，B 浪里。” 到底是云里还是浪里？请选择。看看他怎么想这道题。 浪里。 浪里，听一下是不是浪里？ 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 恭喜你！ 这个反转就是，应该是写词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意识流的表达。 所以要，因为他这首歌叫《变废为宝》嘛，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在里边呢？ 啊，恭喜你，虎牙妹！ 明显感觉到最后两道题是靠运气回答正确的，因为非常的不笃定。 好，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问虎牙妹，平常别人如果叫你就这么叫你的外号，你会开心吗？ 我还好吧，我们叫开了。 所以自己也会把它变成自己微信的名字。 对，像我们这种自带氛围感的人，就是别人说什么不重要，我们怎么认为自己很重要。 好了，来，我们三首歌会有哪首是你想要听的，或者是想选择送出的？ 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默读伤悲，还有一首变废为宝。 那第一首《无名之辈》吧， 因为这首歌你会对吗？ 对，这首听过，后来两首不是很熟。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你有没有想送出的一些特别祝福呢？ 对，送给谁？ 送给我老公吧。 啊，把无名之辈送给自己的老公。 把祝福送给我老公。 开玩笑，因为这个歌其实你虽然是这样一个名字，但是它其实是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去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我相信你送出的这份祝福送给你的就是你的家人，你的老公也一定如此。 对， 为这个家要承担很多的部分，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嗯，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我老公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去了动物园，然后我觉得非常的辛苦，然后刚好今天我连线成功了，然后就谢谢他吧。 嗯， 谢谢他为我做这么多。 对， 哎呀， 其实对于老公来说，可能是后来会表示说是我应该做的。 嗯，我听他的声音就，我觉得我陷入到一种温柔乡。 对， 就是他的声音特别的，嗯，很好听， 嗯， 就很温柔的感觉。 其实平时不是很温柔， 平时那个虎牙的性格是吗？ 对，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但是。还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为生活努力的朋友，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去为自己的生活去付出的， 是， 好吗？加油，虎牙妹，拜拜， 拜拜， 拜拜。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和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一身汗味，也许卑微一身无畏，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无名之辈，我是谁，我和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一身无畏，谁生来不都是一样，尽管叫我无名之辈。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一身狼狈，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去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一身狼狈，也许卑微一身无畏，谁生来不都是一样，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嗯，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来了，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来听一首歌，前年出的吧，啦啦啦，来自宋佳的这首歌。有一个评语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说美人在骨不在皮，好歌也是。 嗯，让你听一首歌不能只听它的表面啊，有的时候它得结合你的状态，你的心境。有时候呢就是个啦啦啦这个感觉啊，李宇春有首歌叫我唱啦啦啦，很轻松的一个状态，歌词已经不重要了。 地球那么大，我回到了我的家，地球那么大，我回到了我的家。地球那么大，我回到了我的家，地球那么大，我回到了我的家。 笑的天，谁在天的那一边？ 谁在看日出？ 要的不是你爱我啊，也不是你恨我，都太麻烦。 所以就是你刚才这段， 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好好的享受平凡。 你这段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儿，火星电台的这个编曲的差异化，让我们获得了稳稳的幸福。 啊，怎么着？我是冥王星电台。 厉害厉害厉害！ 就毁了一首歌啊， 有点输了。 这是一个很自在的一种，任自己的思绪和感情流淌着一首歌啊。 对。据说在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们在冰岛当时结识了一个棕白相间的小狗，给他取名叫 Tony， 但是最后呢是因为太怀念这个 Tony 了，所以写了这首歌。 哦，不会就是抢走黄渤的那个奖金的 Tony 吧？ 有可能。 好，开玩笑啊，我们继续听歌，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测评进入榜单啊、哦、sorry 进入到我们曲库的歌。 对， 近期我们测评过的一首痛仰乐队《世界会变好》成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播放的单列当中了啊。 很美好的一首歌，谁说摇滚乐就一定要愤怒呢？这个痛仰他们就不是啊， 对， 恋爱无忧，包括这首《世界会变好》， 痛仰的小清新。 伟大的中心的孩子，快快唤醒你的沉睡，请保佑这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悲伤的歌谣，因为没人能拦阻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思维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世界会变好。不要随便取爱好了，有些就是我觉得 触到别人底线的啊，包括有一些可能起了这个外号别人并不高兴，我觉得可能要注意了。有一些呢可能你们之间关系特别好，起外号更容易让你们记住彼此， 对， 我觉得就无可厚非，这个真的是人际关系里面一个边界感。 对， 你说你不熟你非得给人起外号，人可能一次就看着你了，但如果你们已经关系足够好了，我觉得互相起个外号在不涉及到你自己人生的一种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你不接受那确实是小心眼了。 对， 这个得看。 有的时候他那个外号的存在呢，你可以是证明彼此的关系特别好， 是 还有一种存在就是亲密的方式，比如说叫一个人丫头啊小孩啊，觉得特别好。 多少听出来有一些小孩丫头，这个就有点太亲密了。亲密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话题正在征集当中，你有什么外号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但拒绝思维更有体面，强者自救，要等到甚至突然的时候的时候。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一首可以合唱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小清新的标配。 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别忘了我们正在聊的是有关于外号的事儿，有空聊聊。 一辈子有多少都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哦哦哦，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起起隐隐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最后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再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上帝。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满山遍野都是你，就藏在山野里，炊烟袅袅云彩里，一望无际。满山遍野都是你，迷路在眼里，焚香带花又醉意，低吟而已。满山遍野都是你，你是山水的爱侣，一路奔行的江雨，水墨丹青。满山遍野都是你，你被画在风景里，我眼落团圆。 满山遍野都是你， 徐磊 For Rock。 满山遍野都是你。 夏末秋初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希望呢音乐也会有一些秋天的那种豁达， 对 啊，虽然呢会带着一些微微的凉意，你知道最近这个天气呢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舍啊。 啊，怎么了？ 就是不舍得，哎，因为我知道啊，这样的天气在北京一般也就留个差不多一个多月， 嗯， 对吧？ 对，再过一段时间， 一个多月，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没有了。 是， 就现在看，可能偶尔会有秋老虎来咬一口什么的，但是。差不多到九月的时候，十月啊，我觉得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嗯， 天气也好，然后你晚上睡觉也特舒服。嗯， 是的，你看到那个漫山遍野都是枫叶的时候，可能风就不知道从哪儿吹来了。 对，那就有凉了，就冷了。 是，所以要珍惜这几天。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两天可能会有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早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一件外衣。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暖意的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凉意的话题。怎么？ 为什么？ 因为是个外号这事儿嘛。刚才朋友说挺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增进彼此关系的一个距离的一个你们之间的一个密码，对吧？一叫这个外号，知道哎，这是我的老朋友，这是我发小。 嗯，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攻击。 哦， 啊，对，这就不太好了， 恶意的那种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起外号得善意一些嘛。你像我们起一般都是。都不会是说根据别人的一个什么身体的一个什么特质特点起的外号 是吗？一只耳是从哪儿来的，朋友？ 哦，这个这难道不是一个动漫形象吗？ 前脚说后脚忘，真的撂爪忘。 那你也可以叫我白猫警长是吧？那你是一只耳是因为那个黑猫警长的动画片嘛，对吧？ 嗯，对。 有段时间你耳朵上裹了一个就是包扎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有点像那个一只耳。 还说还着不 我还没说你贞子那事儿呢 啊，好嘞，啊，不用说了，就是老朋友都知道了， 哎， 好吧， 懂懂懂。 那你还记得我们的这个娱乐最前排的节目 slogan 叫什么吗？ 文艺最前排啊。 但是有人给我们起了一个另外一个 slogan 叫什么？ 叫娱乐最阳台，吃货最前排。 就到饭点了是吧？ 露露就说了说每次看到你们这个 slogan 为什么觉得特饿呢？ 就会觉得好像我们得就是排排坐的吃，就是变幼儿园了啊！ 吃羊排 ，Sita 是吧？ 嗯， 你看这么念，他说我这个外号是一个希腊字母，是吗？就因为以前是数学课代表，网名也一直是这个。不过呢，后来注册邮箱和账号的时候啊，加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有重名的，就很好奇说这个同道中人在哪儿。 嗯， 所以有时候觉得世界太奇妙了。你看。我的一个这个独特的英文名儿啊，这个 sorry 就是你的这个名字， 嗯， 再加你的年月日，居然还有人跟你一样， 哦， 那真的是太巧了， 妙， 嗯， 千里一线牵，珍惜这份缘吧， 呵，感觉得见面了这个啊。我们今天如果有还有想聊话题的，可以随时啊微信到我们的974最王牌，或者说呢在聊天室里面找大家啊，就是到我们听听 FM 就可以了。 对，稍后就是我们破次元壁的时候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先分享一首？稍微 轻快点的歌吧，好， 对，让大家能够入戏快一点的歌。 嗯， 夏天结束了， 这个歌就是很调皮的那种，会让你想到很多的一些旧的时光啊。 冬天雪飞扬，夏天的冰棒，秋天你的模样和春天的阳光，你说五月有极光，我悄悄许下愿望，绿皮车里你看我的目光映在了车窗，其实烤地瓜还有点烫，糖葫芦凉冰凉，我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唱种太阳，温馨的小厨房还有破旧的音响，我总是忘不了桌上那盘大白兔奶糖，有人为爱去闯，有人吊儿郎当，有人去了远方，有人红了眼眶，我们相聚一场，我们大声地唱，唱着友谊万岁，友

是一道高墙，用指尖的锋芒撕碎所有阻挡，表面的冰冷内敛沉默寡言，对你都溶解，不愿沸腾的心跳，热血微笑像烈光奔跑，不退让不逃跑，受伤又何妨，一起哭一起笑，总有个肩膀，这便是最高信仰，透明之光刺破黑暗的假象，不在乎谁嘲笑飘渺的梦想，我目光像月亮清冷而滚烫，心动如风雨共转，点亮希望，乘胜之路不惧飘摇， 有明白过冲出破晓，一路上多少阻挡也磨不掉我的棱角，当风拂我发梢，白虎双翼环抱，最清冷的外表像最炙热的魂灵呼啸， 要更炽烈也要更加凛冽，要更决绝也要更加热切， 多少次宿命颠沛我都会奉陪，奇怪季节的时刻都能放心叫出后辈， 妖艳冷冽灵魂关笑，总有个肩膀，即便是最高信仰，透明之光刺破黑暗的假象，不在乎谁嘲笑飘渺的梦想，我目光像月亮清冷而滚烫，心动如风雨共转，点亮希望，乘胜之路不惧飘摇，逃跑受伤又何妨，一起哭一起笑，总有个肩膀，即便是最高信仰，有明之光刺破黑暗的假象， 我在乎谁嘲笑飘渺的梦想，我目光像月亮清冷而滚烫，倾倒了风雨共闯，点亮希望，乘胜之路不惧飘摇，不服输了家， 如影如盲， 嗯， 来自于 Nai 徐佳琪。 这歌有朋友说了，说他那个锋利感要是能借鉴一下黄龄就好了。 很难，黄龄的那个嗓是妖嗓。 对对对， 就有些妖媚的嗓音。嗯， 所以今天破次元壁咱俩可能没有破成功，没听懂。 不是经常这样吗？一头撞墙上那种。 接下来这首歌可能大家都简单容易懂一些。是来自梁博，我不知道的2020版，也是当时了不起的儿科医生当中的宣传曲。 嗯， 是致敬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们。 日夜煎熬，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安静不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祈祷，越是不想去思考，越纠缠不休围绕，一个人可以把幸福挂更高，短着短暂的骄傲， 看着无边的喧嚣，也可以把一颗心变得更好，有你微笑的嘴角，让哭声静悄悄。我和星星和月亮一起闪耀，驱散了孤独和寂寞，洒向黑暗的每一秒，也会把受伤的孩子不再哭闹，疲惫的人不再奔忙，又看到你开心的笑，仿佛什么什么那都不知道。 说就是梁博啊、主歌的编曲，差点看着梁博主梁博的主歌的编曲总有一段就是重复的旋律贯穿始终。 嗯，可能是他的这个创作风格吧、 啊、是这样的。包括那个出现又离开、啊嗯、男孩，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听出来一个人他在创作一些旋律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可能就是他写歌的那种 习惯。 对、嗯， 这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戏候鸟未遂应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遂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 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娱乐最王牌，夕阳西下。 我们已经看到 Miss 梁发了24K 黄金人的照片了。 哦，好看。 嗯， 就我们的听友很多都是这个摄影大师。 是，看到他这个评价，不应该接下来是请出 Bruno Mars 吗？ 24K 基因出来了。 对 ，24K Magic。 我突然想听那个，就是咱们其实很久没有听了吧？也没有很久没听，就是，我觉得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啊，包括这个季节的变化， 嗯， 所以呢。到了差不多这个点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太阳落山了。 嗯， 夏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外面的阳光还很灿烂的样子。 对， 啊、 这可能是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唯一会合唱的一首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前排，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娱乐最王牌，我想吃羊排，好了吧？ 把自己说饿了是吗？最后一首歌来推荐一下 Kim Taylor 推出了最新的 EP， 然后收录了五首歌曲，有两首老歌 I'm You， 还有就是听到的这首 Let Me Down，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当时在纽约录的初版，因为是没有加很多效果，很干净。 谢谢今天听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可爱的朋友们、啊、虽然有一些你们的外号我们还不是能叫得很清楚，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啊，但是我总知道你们是我们很亲近的人，所以谢谢你们收听。 总之你们今天记住了白夜杰和一只耳 白冰棍儿， 嗯，行了 啊，哎呀，多了、 嗯、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这